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梁伟杰答。 我系每日，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Apple 2022年第一个发表会就 High Performance 嘅，算系被爆爆咗了一半嘅，因为咧，其实喺发表会前一个礼拜咧，就所有之前流出嚟嘅全部就推翻咗一半以上，即系包括咗 M 2啦、MacBook Pro 13寸、MacBook Air 呢些全部都冇，就突然间大一部 Mac Studio。就连机身都出咗嚟啦，就等于两部 Mac Mini 嘅样，咁就结果都真系出咗，就一模一样咁滞。但重点就系佢用嘅 U 系 M1 Ultra， 即系两粒 M1 Max 黐埋一齐，就变成咗而家嘅 M Ultra 啦。 风水啦，十年八年每日有嚟冇压过嚟啦。之前已经讲紧啦，虽然嗰阵时系讲 Apple 嘅，不过佢硬系拗包拗颈，我唔信 Apple， 佢出一个 Studio。咁啊，最高可以俾你配到 Ultra 啦，可以配低啲嘅。咁啊，之前都有个胶水双核，而家就唔叫双核啦，呢个胶水 N 核。咁啊，将两个砌埋一齐，咁啊，变成一个就 double 啦。咁啊，完全系大家意料之中嘅发展方向，好正常嘅。你有得胶水，一定系会考虑胶水嗰一步先嘅。之前都讲过噶啦，不过嗰阵时我估就系 Apple 咁啊，但系佢最终即系连个名都俾人咁样，都俾人噏中啦 ，Ultra。不过我调翻转话，估唔捻到佢唔系出 Apple， 而系出个点讲啊，高咗一倍嘅 Mac Mini。 因为有人访问过 Apple 讲话就系会出 Apple， 即系话呢个唔系 Apple 嚟嘅，佢系一个介乎于 Apple 同 Mac Mini 之间嗰个中间产品啦。佢嗱成个发表会里面咧，好强调揾值几部机，即系做嘅嘢嘅。事实上呢部机亦都系叫做针对啲就系买 Apple， 你觉得又买唔起，但你需要高效能嘅，即系中小型企业嗰啲咧，呢部机其实系好啱用啦。 我觉得好简单，佢呢嚿嘢要完全取代一般 desktop 讲完，即系当然唔系文书机啦，一文书机嗰就系 Mac Mini 啊，一般 desktop 即系你会打机啊，会剪下片啊，会做下嘢啊，即系一般普通程度嘅嘢，佢就系取代呢、這个。虽然先讲佢个 Ultra 嘅性能就远远唔止呢个程度嘅，但佢个定位大概系咁样嘅地步。 佢喺发表会系咁嚟将旧上一部芝士跑嗰部 Mac Pro 嚟鞭尸咯。 因为好简单就当年就已经讲紧噶啦 ，Mac Mini 再上系 iMac 再上系 Mac Pro， 佢条产品线本来系咁样噶嘛。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唔一定要你个 Mon 噶、哦，即系好多时佢部 iMac 啦，就会变成就系佢受限于个 Mon 啦，一体机变成就系佢好多嘢都系钳住左手第一就系部嘢都有翻咁上一大，你攞部 iMac 你就知啊，好卵大。但系问题就系、是，佢大得嚟又唔系真系非常之大，我想要大 Mon 嗰啲咧，你个 Mon 咧好卵阻住晒。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咧，佢 iMac 本身设计咧。如果你需要大高效能嘅话咧，散热会出现问题。 啊，但系佢又贴紧住个 mon 喎，两个雷斗雷咁样。尤其是 LED 嗰阵时，大家斗热喎，大佬。我而家隔篱一部 iMac 就系啦，佢仲 hard disk 年代，好卵嘈。呢啲嘢 iMac 要同佢一体机之下咁样。咁佢话：咁我咪 iMac 走 mon 咯。其实佢呢部嘢就系类似咁嘅定位。 应该咁讲，如果用比较贴切嗰就系 iMac Pro 走 mon， 因为Apple 都公布咗啦。首先就是佢喺嗰个官网里面收起咗27寸嘅 iMac， 同埋佢话到明短期内唔会出大 mon 版嘅 iMac， 即系话 iMac Pro 会 cancel 咗佢，如无意外。 咁就系呢样嘢咯，就系佢俾你搏翻，你自己买你自己 mon， 你中意咩 mon 你自己搞掂佢，你搏捻住我部机。即系咧，大陆系流行一样嘢，好得意噶 ，Mac Pro 就 mon， 下边嗰嚿嘢即系 Mac Pro 净系得下边嗰嚿嘢，上边嗰嚿嘢唔见咗嘅。然后佢用 TC 嗰边接返开嚟个 mon 咁样嘅。就係、是、完全就係呢嚿咁嘅嘢。不过就係人哋系非正规品，而且亦都因为佢唔使考虑续航力啊嗰啲嘢，咁佢可以再食电啲啊嗰样嘢，佢个性能可以再强啲。 不过佢相对嚟讲，佢依然系比同级嘅即系思兰级数嘅 CPU 悭电嘅。嗱，佢就冇话悭60%，但 佢性能好撚夸张啊！如果个跑分个数系真嘅话，系好撚夸张， 吓死人啊！睇见分数系 单核就唔算好亮丽嘅，佢就 单核从来都系嘅，呢样嘢就好老实嘅。 赢5950，即是 AMD 目前最劲嘅 desktop CPU， 输12900都输到一折嘅都。咁但系如果系多核性能嘅话咧？调翻转系海放翻12900，更加唔好讲5950啦，系好捻恐怖嘅事。而好得意嚟咧，佢个频率会比 M1 Max 系低咗少少嘅。我相信系因为拼埋一齐之后咧， 费高咗，个电唔可以电咁夸张。 同埋佢都今次咧，佢都高升咗一字啫，就系佢摆发晒线，同埋好妙就系 MX 版咧系比Ultra 版咧系轻100公斤嘅，原因就系、是。M Ultra 版就用铜片晒线， 铜芯，咁啊呢个系好正常嘅事嚟，因为大家记住啊，佢其实唔系大咗一倍，因为大家记得之前 Mac Mini 拆机嗰时啦，其实佢占咗三分之一位嘅咋，个盒入边咧就系空溜溜噶，而家个嗰扎位咧都填满咗噶啦，已经系即系下边嗰层就系填满咗成块啦，上面嗰层咧就系、是、应该系个热性，暂时我仲未见拆机，所以唔肯定，但系应该系咁样嘅。 嗱，咁重点就系价钱啦。M1 Max 版 32GB RAM 512GB SSD 咁就15999，咁呢 Ultra 版就 64GB RAM 1TSSD 係30999，呢个价钱听係所有人都听到佢话哇你真劈㗎，咁样諗法啦、啊、你老尾。即係你睇完呢个 spec， 大家估緊就係、是、以 Apple 咁嘅作风，起码基本价呢你40000啦，但係佢而家基本跑盘都係收你31000。 啊！呢、这个嗱，我唔系肯定啊，但系我估计应该系因为佢而家交税核心啊嘛，两个平板一场嘛，之前32G 个门槛就俾佢咁样突破咗啦，因为两边各有一个 RAM 嘅控制器噶嘛，两个核心入边各有一个啊嘛，咁一个控制32，咁咪可以夹埋有64咯。虽然先讲啊，咁嘅情况下咧，两个嘅32啊，各自嘅沟通咧系会有个瓶颈喺度嘅。所以可能你对性能极限有要求的话要睇住呢样嘢，不过佢变得到64GB RAM 就真係实用啦，老老实实。32GB 真係唔撚够，如果你做少条嘅话。 嗱咪应该咁讲就是、如果你需要做大型处理片嘅话呢 ,64 系基本 ,128 都唔区。多多的，因为 Apple 大家都知啦，多多的善嘅一样嘢系，嗱佢 Apple Store 最中意玩嘅打爆佢游戏。咁我打爆一部 Mac Studio 嘅呢 ,128GB RAM,8TSSD 就成为61000，平过 Apple 都仲有折嘅。Apple 好似唔知89000嘅，如果打爆嘅话要。对于想玩啲高效能嘅人嚟讲，系抵玩嘅，其实。即系呢样嘢咧，好难一啲 Apple 啲嘢俾人觉得抵玩。另一个抵玩咧，就系佢同根基一齐出埋嘅新 Mon 啦。简单讲就系将只27寸嘅 iMac Mon 拆出嚟独立卖。我好衰嘅，我啊。咁咧有显示有12200像素嘅前置镜头啦。四隻喇叭啦，5K 解像度 ，P3 显色，最夸张就系佢仲有一个 A13 Bionic 晶片喺度处理佢影音效果嘅，供电就96W 啦，即系部14寸嘅 MacBook Pro 嘅个供电，三个 USB 4，重点系价钱12900。 我严重怀疑佢个 A13 系去存货，大家想要 M1。结果就系啲 A13 就放咗喺度砸个仓，咁佢要谂办法处理咗佢。 嗱，咁咧呢个重点就系12000几呢个价钱咧。如果你留意开依类 mon 啊，即系叫 5K、4K、5K 像加 P3 色素，再加埋分一波供电嘅话咧 ，LG 嗰只咧系过万嘅都要，即系话有埋喇叭，有埋 mon， 完全支援 Mac 依个仲有支援 PC 嘅，总之部 Windows 可以分一波输出嘅话就支援噶啦，都系依个价钱其实系抵嘅，即系好问心讲12299蚊。唔连一只捧脚啦，如果连一个又可以升降可以脚咧，唔该俾咗3000，所以我唔明点解要俾一嗰只计值3000顶佢个费，但唔重要啊。 其实好简单啫，呢、這个 size 嘅144Hz 嘅打机 mon 啦，咁呢个 4K 打机 mon 都系平几嘢噶。 要价好 呢、這个华石嗰只都系呢个价噶。 如果144唔止平几嘢啦，平几嘢算平啦。 15000几，我啱啱先睇完。 系咯，咪就咯，呢只60嘅，因为佢攞嚟做嘢噶嘛，咁呢个价钱 OK 嘅。难得就睇完两个价钱，我大好多 Apple 友都话：咦，算有良心噶咯，冇劈你。你知啦 ，Apple 劈人系劈得好紧要噶嘛。咁咧，呢个就系更加有良心嘅，完全冇意外嘅 iPhone SE 3就5G，继续系用翻 iPhone 8嗰只有 Touch ID 嘅机种， 用翻之前嗰种策略啦，就系用翻部旧机个壳，然后塞个新嘅底板落去，咁啊，然后细细地一个 mon， 系完全系俾一啲咧。我就系唔捻中意你新嗰啲嘢，你新嗰啲即系冇咗 Touch ID 啊！之前就系、是、又系大 mon 问题啦，又系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大 mon 噶，因为好简单就系如果我有部 pad 喺手嘅话，我真系冇必要部个手机 mon 咁捻大噶、啊，我揸唔顺手、啊。我要大 mon 嘅时候，自然会攞部 pad 嚟用噶啦。就系、是， 但唔好话呢部今次啦，呢个我觉得重点就系价钱。我喺睇个价钱真系，咦？ 次次都系价钱重点噶啦，呢、這个就 唔系呢个嘢啦。每日你换机系时候咯、啊，嗱。 屌， 讲呢啲嘢啦。 首先入门，喂，入门级都系3600啫。 即系 谂下你部老爷机呢、这个时候趁呢个时候啦，一嗱讲一嗱64咧，话少大。如果你唔疯狂吊影相，疯狂拍片，打机机不如打机多。如果打机唔系太多嘅话，64其实够用嘅。 唔使水我啦，即系。都你提到我睇一睇啦， 有消费券啫嘛。 前排大家咪17破响捻到开花嘅，即系屌啦！即系我谂嗰啲的士佬点捻算？即系佢有个唔紧急嘅紧急警报啊！ 吓捻到我做咗开嘢，点解边发生咩声？跟住我听完之后，屌你老母啊！乜捻嘢声啊？咁捻小事冇 call 我，仆佢入街。 系真系好捻小事，屌啦！即系你真系俄佬打过嚟，你咪你响啊冇口飞啫。嗱，呢个我唔系想铲佢，系咩事咧？系嗰部机系冇响到，全捻世界都屌晒捻晒老母嗰阵时，我部机冇响啊？点解咧？ 太旧。 因为我部 iPhone 6，佢最高去到 iOS 12，要 iOS 14开始先支援呢个国家级紧急警报嘅，所以我系冇受阿七婆影响嘅。 不过讲真，不过真嘅，因为佢呢、这个如果你想用 iPhone， 但你只系冇钱嘅话咧，一谂下，就算打爆256G 都系5000又赚1蚊，咁而家4149蚊18/18G，绝大部分我敢保证嘅啦。绝大部分是绝对够用的这个价值、这个水位同埋大佬4000蚊一部 iPhone， 这个绝对是玩5年以上的。 先说你不需要特登走去玩部旧的二手机，它是食撚埋这个旧的二手机市场。因为有些人就是即等于以前就是要你个 3.5 寸，所以它要买旧机。而家就係、是、我就係要你 touch ID， 尤其是而家大家知道你戴緊住个口罩，佢个 face ID， 佢话就话提升咗佢个戴住口罩嘅辨识率啦，但基本上都撞彩啊嘛，大家知㗎啦。咁而家你佢依然係有 touch ID， 咁其实调返住一个卖点嚟嘅。咁 不过其实我唔好清楚，我玩手游少啦。其实呢个 iPhone SE 呢个玩4.5英寸呢个画面打手打机打你打机掂唔掂呢？如果以你标准。 我觉得好似怼埋啲咪系咯。有乜问题？我完全理解唔到啲人成日话嫌 mon 细，嫌 mon 细，即系真系嫌个 mon 细，唔该攞部 pad。好简单嘅啫，我好捻耐之前，我部 Air 2而家仲喺度。我要大 mon 打嗰阵时，我咪用部 Air 2咯，因为反正部 iPhone 6都系差唔多性能。 不过真系噶，呢样嘢唔系我水你啊，真系系讲啦，呢个系真系叫做系时候系机会飞运，趁早换机啊！有乜就系难得四月有消费券派，呢个时候换机等几时啊？ 我啲消费向来都系俾晒阿成哥嘅， 算吧， 成日好啦，系吧，咁啊，啱啱提咗少少啦 ，Air，iPad Air， 咁啊， 今次咧，又比较意外就系佢咁快就将 M1 掟落去 iPad Air 上面，但除咗呢样嘢之外，系冇分别嘅，不论 size 啊 ，key card 都系冇分别嘅，同旧机，而最大好处当然系佢有只紫色啦，而因为基于上次买咗 iPad Mini 买唔到紫色嘅隐恨。佢一出机嗰晚9点钟，佢 Apple Store 一开就即刻订咗机，唔等消费券。佢嗱呢样嘢，佢将 M 一订落 iPad Air 咧，系有少少事，我以为佢用 A 系列嘅，因为始终佢 iPad Air 佢始终都仲系定位最叫做低价机种啦。我以为佢会为咗同 iPad Pro 做个区隔，而会继续用翻 A 系列。结果一订 M 一落去， 但系我要加个弹书啊，系冇错喺 MacBook Pro 或者系 Mac Studio 啊呢啲咁嘅注重性能嘅机。入边咧，佢用 M1 系用得好捻爽嘅，但系根据用啲 iPad Pro M1 iPad Pro 啦嘅人嘅玩家嘅反馈就系辣手，因为你知 iPad 其实完全系靠佢背脊嗰块金属去做晒嘢嘅啫嘛，冇主动晒嘢噶嘛，佢个所谓被动晒都唔系好有效率嘅被动晒嘢嚟噶嘛，所以咧放喺 iPad Pro 入边已经要辣手噶啦。我唔知道 Air 上边嗰粒 M1 到底会唔会降频。 应该会降频嘅。 我系 Apple， 我一定会降频。我唔知佢会唔会咁发癫，我唔知道。 就算降频都 OK 啦。同埋有一样就系、是、佢今次咧就改用个 Thunderbolt 4，即系话咧依 iPad Air 咧嗰个 USB 咧系可以插落头先讲嗰个Studio Display 里面播5K 画面嘅。 我睇睇各位就系佢相对于旧 Air 可能个食电，其实食电都其次。发言可能会几劲下，因为本来 iPad 个散热相对比较好咧，所以佢个 CPU 个时脉啊，我知系相对 A 系啊嘅调校系比较进取啲嘅，佢个温度控制啊其实系比较激进少少嘅。咁会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咧？虽然佢系话佢成个背脊都系散热，大家知道某个点咧系特别热噶嘛、，iPad 向来都系咁噶，因为佢唔系成个都系接触到佢个细位啊嘛，某啲位咧系会直情辣手嘅。是真的会烫到你要缩手的程度的辣手，不是低温烫伤。 咁如果你换咗 M1 之后，应该会再厉害啲啊！要睇佢个温控策略啦，因为呢啲嘢其实超简单啫嘛，一热你咪降频，咁咪唔使咁多嘢咯。而你肯肯定 iPad Air 系就算系铺都唔会噶啦，所以 Air 都应该系啦，唔可能全程全速去运行嘅。 咪 Apple 呢方面佢其实喺点样偷啲时间嚟减热咧，其实几叻嘅，即系控制温度方面 ，Apple 其实几叻嘅。 佢可能只系即系尖峰，可能得几廿秒、一分钟、分零钟可以去到最高性能嘅，即系 M1 嘅最高性能。咁跟住落嚟佢就要降频噶啦。咁啊， 咁你咁 iPhone 都系啦 ，iPhone 其实佢好多时间佢都降咗频噶，佢尽量整佢冇热啊嘛。你即系除非就系打机，如果打啲好近嘅机，即系乜成日攞原神出嚟试啊嘛。 A 十五嗰阵时，我之前都讲过好难多次啦。嗱，先讲唔系因为佢中意原神，而系呢个世界得一原神一只 game 系咁捻唔理硬体嘅性能消耗嘅，全世界都要就捻住手机嘅性能消耗。系啊，佢唔系，佢嘅做法就系调捻翻转话捻住你咯。你作 film 咪作 film， 关我捻事。即系佢嗰种做法就系、是，你作 film 啊，你嘅事，唔中意降低个特效，你咪行得上咯，关我捻事。 结果出现咗一样嘢就系、是。每啲发表会咧，大家攞原神嚟做白老鼠， 系所有手机都总会中意用佢嚟做。第一，佢就喺鬼佬世界有啲认知啦吓。第二就系、是、佢真系呢个地球，你真系搵到另一只手机 game 系咁样食资源噶啦。即系唔系因为佢有名，唔系因为佢咩，系因为食资源啊，大佬。即系我要再重申一次，即系因为有人喺度佢话，佢哋发表会入边攞原神嚟做例子。咁你搵一只唔系原神又唔系跑分软件，可以食咁捻多资源嘅游戏俾我睇啊？冇。冇人咁蠢嘅，唔系冇人蠢啦，冇人咁样个策略咁黐筋嘅，即系佢个画面靓系咁样换翻嚟啊嘛。 系啦，嗱咁讲下另一单就系、是，其实十五亿比较唔重要嘅就系、是iPhone 13出咗渣古绿啊，佢呢个丛林绿色，但系大家叫做渣古绿色，咁就呢个就冇乜所谓啦，反正大家都等佢新机，因为传闻紧 iPhone 下一代新机嗰个刘海头会改咗做感叹号，即系留翻个喇叭同埋一个镜头感叹号，就传闻系咁样，咁咧就会冇咗刘海啦。多咗咁得好嘅，一传闻准， 即系头顶有条线咁样， 唔系一个喇叭，一个喇叭线同埋一个镜头咯，一个咁得好咯，一传闻有呢个设计，我觉得多数系真嘅，因为其实大家知啦 ，Apple 系而家 Apple 好难走到秘密噶啦，你机要攞出去做，你攞咗啲第三厂，第三厂一搵条长影条友影两张相咁掟出去，咁你就搞爆料噶啦。 即系我只能讲一句，代呢个 UI 设计嘅，帮我哋默哀三秒。喂，你每一次咁样再改一次个 UI 咧，佢哋会做到呕血噶，即系佢基本上每一次都重新嚟过咁样噶，真系。 唔系呢样嘢冇得讲嘅，咁你如果你唔改，你佢即系个刘海头，因为好多人已经暗暗噶啦。咁你讲真，你冇刘海头，其实相对我反而简单啲添，即系叫做咩？入边再传画面咯，你总因为反而好少喺嗰画面嗰位置咧，仲有啲重要资料嘅。咁你避开嗰个位置唔好重要知咁咪得咯。 我想问话用家其实唔会好大影响㗎。最大影响系 UI， 做 UI 嗰个佢个交互原理问题啊。 即系我间 MacBook Pro 咁样又落海头咁样。中间个位你好少系啊好少会用到嗰位置嘅。即系好少你啲 icon 多到呢塞到连嗰位置都有 icon， 但咁如果塞到嗰度你会几头痕咯。 但你设计嗰个一定要设计埋，当有嘢系撞到佢，或者系你个手掂到佢，或者之类之类嘅状况，你要点样处理噶嘛？ 根据我嘅经验系唔处理，即系话如果 icon 塞咗落嗰面，唔该，请你自己断估揿开面揿啦，咁一揿嗰个应该有 icon 嘅位置咧，佢又弹咗啲嘢出嚟。 之前都系咁样啊，但系佢每一次重新改过嗰嚿嘢啊，你做 UI 嗰个要重新搞过嘅，系啊，所以佢哋系每次都屌老母噶。即系不过亦都系对 Apple 嚟讲，佢系不断想缩晒呢个面积噶嘛，咁所以佢个面积咪不断咁改咯，要改到终有一天佢可以做到完全见佢唔到，完全全屏全画面，我唔知点样达成啦吓。总之咁佢咪佢先会停嘅啫，因为大家都讲啊，呢个 iPhone 上面啲嘢系越来越少啊嘛，之前就冇咗个 3.5 啦，跟住冇埋个空键啦，冇咗嗰个下排位啦，冇咗上面头一顶啦，跟住俾人串嗰个就系佢冇埋个四方嘅豆腐嘢啦。咁跟住话，咁出到 iPhone 99嗰阵时，会唔会系成部空气嚟？乜叫都冇？ 唔系好似啲科幻片咁咯，一块玻璃咁样咯。 嗯，直情植入你个脑入边啦，系。 算啦，不过嗱，真嘅，头先我讲过，讲咩？头先讲嘅就系江湖传闻啦，有啲所谓嗰啲咩好有公信力爆料网站就话，唔会出 iPad Pro。嗱，有间头先讲过啦，因为本身M1 Ultra 虽然话悭电，但都几食电嘅。咁佢熱力高，就要用同芯片去散熱，所以呢 传统 iPad Pro 嗰只设计咧系唔使谂噶啦，所以佢直情取消咗27寸，咁就流传紧就系今年年尾会公布 M 二，首先就会系入门级嘅Mac Mini， 系 Mac Mini 续啊，我记住啊 ，M 一嘅 Mac Mini 系撞喺 Apple 官网上面噶，即系话你想几千蚊粗粗地买部 Mac Mini 用住先嘅话咧，得噶，价钱唔贵噶，其实5000有交易噶啦。 哦，咁佢 Studio 同 Mini 虽然个样好似嘅，但系佢 抽样， 但系佢个定位系唔一样噶嘛。佢我话佢样似啊，因为佢真系 Mac Mini 嗰、那个佢系即系高咗一层咁样啫嘛。 我系比较不满就系我嫌而家新即系最啱啱转款嗰个 iMac 咧，喂大佬你 M 一唔系好掂、啊，即系如果系下一代你有 M 一 Max 版或者 M 一 Max 版嘅 iPad 咧，唔系 iMac 收货噶啦，我唔使 Ultra 嘅级数嘅。总之 M 二 Max 版嘅 iMac 嘅话咧，24寸 OK 噶啦，其实。 因为 iMac 个定位系会越嚟越尴尬，之前就系讲紧佢处于呢个 Mac Mini 同呢个 Mac Pro 之间个最重要个主流位啊嘛，但系而家发现就系、是，其实好多人都唔捻想呢两样嘢黐埋一齐。 唔系，你个问题其实就系27寸嘅 Mon， 你要做，我而家我觉得佢系有心想将 iMac 嘅 Mon 用 Mini LED， 咁。依一用呢样嘢，哇，襟计咯价钱。你做27寸嘅话就，咁你要压低个价钱，咁你就唔会做太大。 我觉得系佢要俾人拣啊，因为你本来就系固定咗你呢个性能就一定系配呢个 mon， 咁啊你要大嘅，咁就要可能要上到去铺。佢呢样嘅两样嘢系固定咗啊嘛。咁、当然好处就系你一定要买埋我嘅 mon 啦、啊、咁但系坏处就系、是。大家冇得拣，咁如果想拣嘅，譬如我要打电竞，我就系要144，你冇得俾我，咁可能会考，我就可能要考虑唔买你噶啦。当然啦，如果你打电竞，我相信就唔会睇，但系又用咩M1 嚟去玩噶啦，都系玩交自己嘅啫，其实都。 不过一样嘢就系，其实咧 Studio 五年 Mon 嘅话咧，系比较合乎使用，即系佢对佢嘅针对性客户好简单，你做得揾食嘅，即系简单即系揾食机，你冇法，你至少起码两只 Mon， 甚至三只 Mon。你攞嚟剪片，做下特效啲。开个你有随便，你话你张台上面有三四只 mon 有几期啊？ 都系个问题啦。 咁你如果你连住 iMac 嘅话，又你连住 iMac 嘅话，你固定咗部你插 mon 嗰个限制就比较大。但系如果你只不过喺部台机上面博几条分一煲线插三只 mon 嘅话，简单好多，喺即系个弹性啊。 我咪就系讲弹性咯，即系好简单。屌唔讲呢样，我就讲我哋对 ESO 直有独钟，我就系唔想用你 Apple 嘅 mon。即系你知做设计啊，基本上得呢两种噶啦，最顶级啊，肯俾钱嘅人，一系有 ESO， 一系就 Apple 自己噶啦。而且以我听翻嚟嘅，啲做设计嘅系讲紧近年 Apple 嘅 Mon 咧系好唔适合佢哋用，即系唔系话佢性能差，而系佢个调整啊，唔系为佢哋。以前就成日都话做设计嘅，梗系 Apple 嘅 Mon 最好噶啦。咁一路好多人咁讲啦，我未玩过啊，先讲。但系而家佢系越嚟越唔似系去做比较多。偏向咗一般家用啊，或者系嗰啲高端影音啊嗰边嘅使用，因为呢啲嘢其实配点嚟嘅啫嘛。你配咗去俾主流嘅使用者，你就会忽略咗做设计啊嗰啲嘅需求。咁而家你咪得啦，我唔捻搞你真系唔中意，你自己个 ESO 玩就咁简单。咁佢依然都仲可以赚到佢个部机啊嘛，唔使因为咁样而要即系可能喂觉得我又用唔到 Apple 咁贵。Mac Mini 我又顶佢唔捻顺，即系当然咁样冇咩 MacBook Pro 外接啦吓，佢我嫌佢细嘅问题乜乜七七啦，咁我咪变成我个需求有个真空喺度咯。而家 Apple 成间 Apple 自从佢上咗嚟之后，其实都系扩充不断咁扩充以前 Apple 唔屑做嘅市场啊，即系 SE 就系啦。 Jobs 嘅年代 ，Apple 系精简产品线，越产品越少越好噶嘛。但系咁产品线少，咁相对嚟讲，你即系叫做使，即系开发成本同埋运输成本要减低得，但 系成本会低，毛利会高。问题咧就系你个市占咧就会总有一啲嘢你永远食唔捻到嘅。咁佢而家就系佢要寻求扩充市占啊嘛。咁佢咪要舐尽晒所有佢可以攞得到嘅市场咯。 但 所以先有 SE 出现啊嘛。 就系相对嚟讲，佢依然系比其他公司嘅产品线系精简嘅。即系因为其他公司我成日觉得就从来睇唔明 Sony 嗰个产品线嗰啲排位嘅。永远你永远唔明，我永远唔明嗰啲数字啊，嗰啲文字冇嗰啲牌咧，系代表咩级数嘅？但系 Apple 好简单啫嘛，系真系用一 Apple 咁样算就咩？一过去一二三只 A B C D 餐系咁多噶，好简单嘅，佢唔会烦到你啊！即系我呢样嘢，我即系拆开就系、是、 我买喺 Nikon 相机，我咁多年嚟，我系永远搞唔清楚 Nikon 啲相机咧，边系高级，咩系低级，咩打咩嘅。有时呢个数字多系高级，数字低系低级。 你睇价钱咗条眼线。 Canon 好简单，数字越低，数字越少越高级。系啊，又话 Canon 咁样，五 D 最高三，跟一最高三其次。 应该系单位越少就越高级。 系啦，一三五六七。五十、一千、五十、三百、一千咁样，即系总之数字，即系数字越大越低级，单位越即系单位数咧就单位数咧就越近越零啦，越高级嘅。 嗯， 即系你容易分啊！即系对于消费者嚟讲，即系你好啱嗱，好啱就你买铺买 iPhone， 你想要咩啊？好简单嗱，平嘅 SE， 贵嘅话咧就 iPhone， 贵嘅 iPhone 13，即系最高嘅 iPhone Pro Max， 你夹容易拣，即系你对消费者嚟讲，你好容易讲到就系咩唔同，就系、是。其他手机，哇！你睇三星几多部手机，你要讲清楚边部机打边部机分别，你都几头痕啊！呢样嘢系方便消费者去选择产品，你多唔紧要，你总之你个产品线要够清楚。Apple 呢样做得几好嘅，其实系咁多年嚟都系 Apple 嘅强项，唔麻烦消费者。 我觉得佢讲呢个策略咧，其实系比较负面啲嘅睇法，就系佢已经唔可以再又进入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去提升佢个销售数啦。即系以前呢。近十年佢最主要嘅增长就嚟自喺中国卖机。问题就係中国卖机已经去到极限啦嘛。咁佢要再有增长，佢咪唯有舐埋剩返嗰啲佢之前唔涉用嘅，咁佢咪要舐囉。 即係即係呢个叫做第三世界市场，即係印度嗰啲。 嗰啲就冇啦，我哋买唔起，因为。 所以而家佢咪 SC 囉。SC 嚟讲就既有性能满足到你，但价钱又 OK 嘅。 你知唔知印度佬买手机几多钱部嘅大佬？ 即系咁讲啦，即系第三十 $100叫高级啊，美金$100美金叫高级机啊，大佬佢买啲小米嗰啲嘢几嚿水嘅咋？ 咁你冇得讲嘅，责任苹果你大。 啊，呢啲市场佢就唔系话佢唔攞，有得攞佢可能都会想攞，但系佢真系攞唔到，佢唔可能咁样做嘅。因为讲差少少啦，法拉利曾经有咁样做过嘅，法拉利系出有一段时期出过一扎唔到$100一部。嘅跑车噶，结果佢系高端嗰扎跑车个销量跌咗两成几啊！结果佢买咗啲平车，完全补唔翻个跌嗰两成，一样情况 嘅。唔系咁有啲唔同嘅 ，Apple 系唔可能买几百蚊啊，就所以佢话啲第三世界唔可能嘅。但系如果你话跌真系咁啊，几千蚊，即系嗰啲咁啊，本来用开 Android 嘅人，咁佢用开 Android 其实都系四五六七千，三四五六七啦吓。佢一部机即系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一个半个月到一个月人工啦，好简单。咁呢啲系呢个程度，以前系唔会买 iPhone 嘅，但系而家有 SE 咧，佢就有可以买部新机，唔使下下要用旧机，因为有人唔需要用旧机啊嘛。 嗱呢、這个嘢就当年几好iPhone SE 一啊，即系好多年前六七年前咧，当时我家母就部手机坏鬼咗，即系佢唔知咩 Android 咩机啦，咁就叫我送部手机俾佢。咁对于一个冇乜钱嘅人嚟讲，最好嘅送 SE 噶啦，16G 啊，大佬个手机你手机少啊，送俾佢，因为用到佢走咗之后，部机我仲摆咗攞嚟摆公司攞嚟播歌，几好用啊！即系呢个就系、是、对于一啲你嗱，即系最简单老人机，即系你想尽下后心送俾老豆老母，但系你送俾 iPhone 13， 哇！你个后心都细咗少少啊！老人机系要大部噶喎、 哦。喂，问你咁后人系咁问你走啊 ？iPhone 逼好咩事？好乸贵啊！依后心成皮嘢啊！喂， 咁你可以买部旧啲型号嘅大部机噶嘛？ 哇！即系我就咁，我就用嗰部 iPad。我讲过噶，如果佢坏咗嘅话咧，我 Apple 官网执部二手嘅 iPad Pro 俾佢嘅12寸。 啊！你啱啱因为啱啱你问过打机嗰个情况，如果我要睇字嘅话咧，我会攞部 Air 嚟打，我系唔会攞部 iPhone 嚟打，但系要睇字嘅机嘅，搵自己笨仔嘅大佬，即系佢放啲字放大镜有个头嘅， 系啊，即系你其实真嘅呢样嘢，今次就系多啦，劝你啦，活日快换机啦， 系细口气你送俾我， 唔系呢个真系，唔系讲真真系抵玩嘅，呢样嘢好用心嘅 iPhone SE 对呢啲。挨咗咁多年，挨到已经叫头睇部机神下神下人嚟讲呢部机器真系帮咗忙咯。 咁啊，好啦，好啦，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好，咁今次咧，我都讲咗啦 ，iPad 不过唔会开箱嘅，因为其实今次都冇好开箱嘅。其实今次 iPad Air 最大好处就系个外形啊 size 全部冇变到。我买 case 都唔使烦，我只落去黄金执一个 case 得啦，悭翻好多功夫。 咁样调翻转讲啦，物理上嘅大细啊，真系冇必要成日换嚟换去咯。你真系搞鸠啲，搞嗰啲手机壳嗰啲厂商嘅啫嘛。mon 又系 mon 贴啊，嗰啲周边嘢，你系咁换嚟换去，真系搞鸠佢哋嘅咋。嗰啲，所以当然啦，最搞鸠嘅就系 Android 嗰边，嗰边啊真系咩五花八门都有啦，真系。 好啦，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拜再见啦，拜拜。 拜。